像我一样啦啦啦啦。嘿，吴先生， 这首《鼓楼先生》来自于王凡瑞，还记得他2005年的那首单曲《青春》吗？当时呢，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瞬间爱上了王凡瑞的音乐和他的嗓音。在2015年出道十年的时候呢，王凡瑞带来了这样的一首全新的作品，叫做《鼓楼先生》。好像地标永远都是在那里面待着的，不同的是我们到了不同的阶段，然后看着同样的地标，可能感受也不同了。十年的光阴，时间见证着每个人的故事。王凡瑞的音乐呢，就像是揭露岁月的一把刀。同样的鼓楼，在不同的阶段，他看到了不同的自己。王凡瑞说呢，北京有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北漂一族，无论是在片场门口等待自己角色的路人甲们，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办公大楼当中没日没夜加班的白领们，其实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却也大相径庭。每天呢，大家都为着自己心里的种种的理想去奋斗着。而对于音乐人而言，北京有一群来自西安的音乐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代表，比如说郑钧、许巍、张楚、王凡瑞，他们从一个鼓楼的古都来到另一个有鼓楼的古都。同样的鼓楼，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自己。在这首《鼓楼先生》当中呢，我们体会到了王凡瑞做音乐十年之来自己的种种的感受和自己心路的变化，音乐风格的转变。后来有意思的一点是，一开始这首歌曲只是非常简单的他自己做的版本，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公司把整张专辑拿出去到国外重新制作了一下。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鼓楼先生》呢，它其实是一个正式版本的。正式版本和普通版本最大的对比就是编配要更加的丰富了。有些人可能会更加喜欢简单一点的编配，觉得那样更加的能够戳中人心。带上音乐去旅行，11:07，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是哪里呢？依然是英国。有一个网站呀，最近总结了一份英国人的遗愿清单。怎么讲？这个清单当中呢，列举了12项英国终极旅行目的地的终极度过方式。没错，他们就是同一句话里用到了2次终极。在这个 list 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伦敦桥，也没有大本钟，更没有博物馆和城堡。这样的英国，各位还认识它吗？今天节目当中，通过1小时，我们随意的穿梭，带你认识不一样的伦敦，带你好好看透生活当中另一面。看透佳佳， 你说你不会在意，那为何用尽力气，用那些冷言冷语当你面子的武器？你说如果要分离，希望过程很和平，把冷嘲当作冷静，我提都懒得再提。沉默不代表不懂，看看你变得多丑陋，你想伤害我，我不会闪躲，死了心的人不会有伤口，你想伤害我，我不会还手，已经放 看透，来自于佳佳的演唱。想要看透一个人、一件事儿或者是一个东西等等，挺复杂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看透好像会伴随着种种的心痛。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其实隐藏的也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情绪。整首歌的编作词和作曲呢，全部来自于韦礼安。佳佳用他自己的声音演绎出了看透这样的一种痛，并有着一种痛彻心扉，有着一种收获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好，来到了我们今天要去的英国终极旅行目的地清单。首先第一站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小湖，这个小湖呢叫做 Wife and Fetch。 小湖是位于威尔士布雷肯国家公园当中，在 Lonely Planet 这本书当中将这座美丽的小湖列为了全球1000个必看的景点。如果各位你喜欢散步的话，据说来到这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可以感受到一种快和慢的结合。慢就不用多说了，小湖本身是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快又是怎样体会出来的呢？据说你本人不到这个小湖周边去啊，你是感受不到的。看一下这小湖吧，一条4公里长的圆形步道，可以让各位享受浸泡在美景当中的自然和缥缈。嘿，有些细腻的故事在这里也会慢慢的展开。看前方有一对主人公，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呢？看着这样的画面，想象我们的想法吧。 灯火光影，街道人群，谁被谁吸引？窗台风铃，我在咖啡厅为你弹琴。车主接档，车主急转，车主的上车要你坐山车。车主交档，车主是抢，车主在慢你，我走在街上。Romantic mystery, oh your touch, 向日葵的秘密，相爱原来是种默契。故事细腻 ，Romantic mystery, 神秘，抽象是一种情绪，有话鲜艳了所有回忆。故事在弯曲流速。想遇见，痛快想你。 故事细腻，中文、英文、法文的结合。同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的一次结合。林俊杰作曲和编曲，方文山作词，当然演唱也是 JJ 林俊杰了。这首歌曲呢，是 JJ 在法国塞纳河畔写下的。他说啊，当时这首歌曲是法国送给他的独特的礼物。那个时候呢，林俊杰是处在自己的心情的低谷期， 在创作《学不会》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用音乐去舔舐自己身上一道一道感情留下的伤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重新出征找到的动力和勇气。而这首《故事细腻》呢，也是他有一天在塞纳河畔突然间灵感出现，然后写出的这样的一首中版的抒情歌曲。中间点缀的法文呢，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小巧思了。为此据说 JJ 也是特别苦练了法文发音，目前听起来是非常的地道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在英国当中好好的转一转，下面我们去马恩岛看星星。这是一座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海上小岛，是英国众多岛屿当中的最佳观星岛。观星岛自然就是看星星的岛的意思。几乎没有光污染的岛上有26个黑暗之星探索点。据说来到了马恩岛，在晴朗的夜晚肉眼就能够看到超过1500光年的猎户座星云和银河系。你以为只能够看到一些星云和银河系？ No no no，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来到了马恩岛，这里也是看北极光的好地方。无论你是一个人、两个人、一群人，在这里都美得不像话。你会以为这样的嗓音来自于王菲吧？并不是，请记住，她的名字叫做棋子弹。 她柔软的体会，她炽热的无畏，不堪无聊的入睡，而看自己的狼狈。每颗陨石弹 冷酷情人物语是这首歌的名字。棋子弹说呢，每个人应该都会遇到过冷酷情人吧。听棋子弹唱歌，你会发现他的声线不仅酷似王菲，而且还非常非常的空灵。棋子弹呢是93年出生的， 但是他外表看上去是一个略显孤独、略显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人说他是神婆，因为他演唱的时候呢，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咿呀的这样的哼唱，而且他唱歌时很像是在做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七子弹的颤音是他的标志。你或许在《激情唱响》或者是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上有注意过他，他的音乐都有怎样的风格，又是如何形成的？你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作品，又会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演唱出来？在本周日的九七Star Show节目当中呢，七子弹将会做客，好好的聊聊自己的音乐，然后现场的弹唱给各位听。有时间的各位记得关注一下周日晚上5点到7点九七Star Show七子弹的专场。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在英国好好的散步一下。下面我们去西利群岛上去看一看。西利群岛呢，是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海上明珠，也是全英国最容易遇上好天气的地方之一。其中啊，岛上的 Trisco 花园是格外要和大家说一说的。这个花园有超过20000株的植物，据说即使是在冬天，这里仍然会有超过300个植物进行开花。此时此刻，我们走进了17英亩的别致花园当中，会有一种进入到仙境的错觉。两旁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花园小路，有着郁郁葱葱的仙人掌、巨大的棕榈树、红色的火焰树、粉红色的天竺葵。无论你是拍照还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画面，这一切仿佛就是天堂吧。 Paradise, George Ezra. My love, my lover, lover, lover, I'm in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My mind, my mind, my, my, my, my mind, well it's a paradise whenever I'm with you. Ride on, ride on, well, 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It's long, how long? It's a mighty long road, but 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and I'll be ther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always love heading your 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My time, my time, well it's a never ending helter skelter, we'll be out whatever the weather. My heart, my boom boom heart, it's a beating, it's a thumping, and I'm aliv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今年是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经典影片《2001太空漫游》上映50周年，戛纳电影节将独家放映该片未修复的70毫米胶片原版，首映将在5月12号举行。由克里斯托弗·诺兰介绍，这也是诺兰首次出席戛纳。2001太空漫游70毫米胶片原版还将从5月18号起在美国的部分影院上映。伊桑·霍克、阿曼达·塞弗里德主演新片《第一归正会》曝光海报，由保罗·施拉德执导，讲述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前随军牧师、现教堂牧师 Toller 和一位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丈夫自杀后变得痛苦挣扎的怀孕女人 Mary 之间发生的故事。大热美剧《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发布正式预告，更多的情节冲突4月25号播出，共13集。本季将聚焦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女主角的怀孕过程，她要努力为即将出世的孩子寻求光明的前途。昨天网上曝光了一组古龙经典小说改编《欢乐英雄》的招商 PPT， 透露该剧将由《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执导，预计将于2018年4月开机。据了解，《欢乐英雄》是古龙后期作品，主要讲述四位少侠的侠客生活和恩怨情仇。消息一出，已经引得观众期待不已，大家纷纷表示好久没有单元喜剧看了，而且还是尚敬导演，值得期待。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12项英国终极旅行目的地的终极度过方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眼前的景色美得就像做梦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梦里来过这样的地方。梦漫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歌名呢叫做《梦伴》。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啊是梅艳芳，是在1985年了。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关淑怡，她的这个版本是在1997年的时候自己发行一张专辑叫做《All Time Favorites》，当中收录了自己喜欢的一些港台的歌曲，其中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梦伴》。关淑怡的这个版本呢，和梅艳芳的唱法是截然不同的，她的版本少了梅艳芳的霸气和不羁，整首歌曲充满着满满的关淑怡的风格，好像还有一些许的小浪漫。伴随着这样的小浪漫，接下来呢，我们也去沙滩上好好的感受一下浪漫的氛围。要去的这个岛呢，叫做罗斯兰半岛，这也是一个康沃尔郡的景点，是英国最僻静和没有受到破坏的海滩的一部分。罗斯兰半岛避开了游客风挤的热门地区，很大程度上呢，就像刚才所说的，没有被任何的破坏。所以来到罗斯兰半岛，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全英国最干净的沙滩。据说即使是在夏天，这里仍然保持着相对不受欢迎的状态。当然，这样的不受欢迎就是因为客人比较少。这里依然保存着最原始的样貌。岛上呢还会有很多屡获殊荣的餐厅和酒店，甚至很多名人和皇室也是这里的座上客。有时间的话，跟喜欢的人好好的来转一转。 我听不见， 一个人来也挺好。 应该吃这个，更不应该吃那个，怕我死了又更怕我胖死了，啦啦啦啦。我想我挺好的，也许是不偏不倚落在我上头，啦啦啦啦啦。那些有骨肉成员就装进了苹果，搞得我东倒西歪开始傻笑，啦啦啦啦啦。这世界那么喧闹，好斗的那桥，我笑笑就好。说抽了风这个，下一季换那个，球鞋底下也装个高跟鞋之类的，啦啦啦啦。我觉得乱搞笑的，他们说时代变化了，以前的不算了，笑不要加快了，不然会被笑的，啦啦啦啦。我想我挺好的，也许是不偏不倚开始发生的，啦啦啦啦啦。每个尖锐的棱角都保护着他们，大家都说说笑笑，互相品尝着，啦啦啦啦啦。这世界那么喧闹，好斗的那桥，我笑笑就好。笑笑是一种倔强，笑笑是一种好强，笑笑是一种。笑笑是一种倔强，笑笑是一种好强，笑笑是一种倔强，笑笑是一种好强，笑笑是一种倔强。 阿姨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我想我挺好的》。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的灵感呢？阿姨良说，每天会有人说，哎呦，你穿太少了，嘿，你怎么吃那么多，哇，你的脸也太白了吧，嚯，你的手也太黑了。阿姨良觉得呀，好像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人去管一下你，面对大家每一个莫名其妙的意见，他觉得不妨就傻笑一下，然后昂着头告诉他们，我想我挺好的。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傻笑是一种特别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去到下面一个地方，一起来放松的傻笑一下，好好的惬意一下。这个地方呢叫做克茨沃尔德，来这里是散步泡吧的好地方。有着英格兰心脏之称的科茨沃尔德呢，是喜欢田园风光的首选的地方。这里呢也被誉为是英国最美的小镇了。既然是最美的小镇，来到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最美的最独特的一些风景，看到最美的一些景物，当然还有很多漂亮的花草。和当地人一同前往美味的乡村酒吧，一起享用丰盛的午餐，是不是有一种来到了权力游戏当中复古背景的感觉呢？ 是谁把乌云带到你天边？是谁把种子留给麦田？我不知道来自何方？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有的时候可能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来自于时光胶囊乐队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挺适合日本的那个动画片新海诚执导的《你的名字》的主题曲的哈。这支乐队呢，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时光胶囊目前已经成立了12年了。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他们的音乐呢不拘泥于任何的形式，不定义自己的音乐风格，既有古筝伴奏、民乐和声的中国风呢，也会有青山绿水的种种的诗意。如果各位一定要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歌曲归类为是英伦摇滚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在本周六的节目当中呢，974 Live Show 将会请到时光胶囊做客节目，好好的分享一下他们乐队成立12年之中啊发生过的种种的故事，以及他们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你喜欢刚才这首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在明天晚上5点到7点，各位将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版本。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呢我们继续出发，前方我们去斯卡帕湾的那个沉船的地方去好好的潜水一下。英国最适合潜水的海域呢，甚至在整个欧洲都是名声在外的。最令潜水员激动的是无与伦比的沉船探险。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沉没的船舶呢，可以说是让人既紧张又非常的好奇，这里都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这样的歌曲、这样的音乐，回到那些时光当中。 These days I know you moved on to someone new. Hope life is beautiful. You were the light for me to find my truth.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Leaving to find my soul. Told her I had to go. And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our hearts get broke. Too young to feel this old. Watching us both turn cold. O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Yeah, I know it ain't pretty when two hearts get broke. I hope someday 英国电子乐团 Rudimental 和 Jess Glynn 合作的一首 These Days。 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些美好的旧时光当中。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11点53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呢，我们又要告一段落了。其实今天我们要去12项英国终极旅行目的地的终极度过方式，但是目前为止只去了6项，所以各位不用着急，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去感受剩余的6项英国终极旅行目的地终极度过方式，还会有更加惬意更加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大家。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老歌，但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经典太好听了，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可能会爱上，来自于李克勤的深深深。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周一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将会继续的体验，下周见，拜拜。 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重，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狠心，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未上剩下字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狠心，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 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